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休闲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真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真的是他天天飞来飞去，在我刚刚认识那会儿天天去欧洲，基本是他的第二故乡，比如说德国呀、法国呀，很多的国家和城市他都去玩过，他有大把的丰富的路上的经验。因为最近有一个，也应该是个帖子吧，说某网站的一些评论不真实虚假，那其实就想到了很多我们上路怎么去选择真的一些有用的信息，自动过滤带技术性的屏蔽掉一些不好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比如说坐飞机订酒店、出去玩，怎么能花最少的钱订到最实惠的产品和路线。那么今天我们仰仗我们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欢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建华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 对，很久没来了， 非常忙，忙，因为忙，所以说呢，现在真的是让他好好整理一下之前的一些经验啊。你觉得就是作为，因为咱们上路的朋友当中有男性，有女性，有经验的男性，有经验的女性，这好多种啊。比如说以你男性的角度，你出去玩的话，建华，你会关注哪几个点，特别的提前准备一下上路之后？ 我觉得男士可能更会关注这个行程规划，包括内容吧。然后女孩可能更关心到底去玩什么，有什么可买的，怎么拍照好看呀、怎么买东西，有什么可买的，然后怎么拍照好看，什么景点适合多待啊，那些商场啊，可能更关心这些东西。 你就疯了，不这样，我们前面我们也要准备的，现在老爷们都不准备了。 对，然后女孩可能会更细一些，男孩可能会更粗线条一些，就是很多东西，哎，我到当地再说，再准备，再随机应变。女孩可能会安排的，我有一朋友。可能他安排的就是每一天每个小时在干什么他都计划好了。 男生女生 女生 女生， 对，男生可能会更大线条，比如我们之前2015年跟两个朋友、我们三个男孩去 南美，我们只订了第一程跟回程的机票，中间28天完全没订，什么都没订。 大家不要学习他们，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这个应变能力和经验， 不可模仿。 对，因为他们的外语也很好，就都是小语种的。你看他们一个西班牙，一个英语，是不是？ 对，他们两个讲英语，我讲西班牙语。 对啊，所以说呢，真是作为初级的旅行爱好者来说呢，出去玩真的是要好好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对，其实从最开始的你的行程规划、天数设计、机票购买、签证的送签时间啊，包括当地的租车、酒店，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如果你没有旅行经验那么丰富的话，建议你提前准备好， 是吧？ 对 对, 对， 当然准备有准备的时间， 对， 准备的方式和方法。 对, 对, 对, 对， 咱们出行呢需要签证和机票和酒店、机加酒嘛，现在对不对？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机加酒加租车， 嗯， 然后吃什么可能没那么重要。最开始的计划的时候，可能到当地很多 APP 啊或者是网站啊都可以看得到。 对 对对对， 刚刚说了出去玩呢。机票很重要、 嗯、 酒店信息很重要。当然呢，如果您是是这种有很多这种情形的朋友，比如说我这天是十月一号，假设哈，举个例子，10月1号、嗯、我10月5号想去这个欧洲去玩去， 嗯， 我10月1号开始看机票订酒店、这就意味着肯定会比较仓促，而且有可能订不着很合理的机票。那比如说我们要去欧洲玩，因为你欧洲经验特别丰富，建华， 对对， 那比如说我想去欧洲，比如说就法国这个国家吧， 嗯嗯， 我提前多少时间订机票酒店比较合适、嗯、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哦、但是建议呢越早越好，因为有些时候它会相对来讲会稍微便宜一点，性价比会更好。另外呢，就是送签证的时间最起码你提前15天要拿到签证、 哦、 它一般会给你按当你申请的这个行程去给你一个签证的时间、 嗯、 或者如果你去的欧洲次数比较多的话、 嗯、 他会酌情给你半年、一年、三年、哦、甚至5年的多次往返签证、 哦、 对， 嗯，那比如说机票这个问题、 嗯、 很多说我天天关注官网啊，有些朋友能刷到很便宜的机票， 对，会 什么往返欧洲啊，3000块钱、6000块钱这种的啊。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经常在路上飞来飞去的达人、嗯，机票这个环节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分享给大家？ 其实就是一个是组合类买机票购买机票，首先你有很多的网站、 嗯、 比如说我们说的某航空公司官网啊，或者是一些购票的平台啊，商旅平台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旅行网站都可以买到这种机票。 嗯， 因为呢就是同样一个航线，同样一个航班，它会对这个全球不同的代理商给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是吧？ 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举个例子来讲、嗯、我去年有一次是9月份， 嗯， 从巴黎回北京，然后我也查了什么携程去哪儿啊、 嗯、 什么包括国航的官网，大概的价钱，我因为我是把法航的票给废了，我重新要多待一周，然后买了国航的票、 哦、 就周一订周日的票， 嗯， 提前一周，然后呢大概是单程票从巴黎回北京大概5300左右。 哦， 对，因为我订的比较晚，然后如果你订的比较早的话，可能往返也就5300，但如果你订的比较早的， 是不是 订的比较近的话，可能就比较贵。但是呢，我当时在查巴黎中国国航的官网，是有一个特惠政策，是289欧元加189欧元的票加100欧元的税，就是289欧元、 嗯， 合起来就2300， 是 比国航官网中国的国航官网和这些平台都要 比 3000块， 哎呦， 一张票。 你刚才说哪个网？ 巴黎国航官网 啊，那 中国国航在巴黎的官网。 周头怎么了？你一直给我挤眼色。 哎呀，都挺糊涂了。我这个人呀、啊，英语不好，我担心，比如说我出去玩啊，准则建华，我最最担心就是语言这一关、 嗯。 我们那个年代英语不灵啊，我们会说俄语，但是不会说英文。有好多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巴黎方面的官网，那是不是全是法文啊？ 它有一法文和英文。 哦， 对，法文和英文， 这一点就限制 了。好像是也有中文，也有中文，有中文的。 现在可以吗？有的， 有中文，就是它是国航在巴黎，中国国航在巴黎的法国的官网。 哦， 对，它因为那边人比较多。另外第二个就是你，如果你买经常往返于，比如打比方北京欧洲的话，中国和欧洲内陆的话，有一个购买票的方式，就是你要出一个北京到巴黎的单程， 嗯， 然后之后不买回程票、 哦、 就是回程票你可以有，但是你可以如果经常去的话不买回程票，然后买什么票？买巴黎北京、北京巴黎的往返票，会比你买从国内买北京巴黎、巴黎回北京的票要便宜。 啊，这么个方法。 对的，就是等于说在当地出票会比你在国内出票要便宜。 哦，但是就是反正是你得有一个这样的预判的可能，也许出不着票。 有没有这个？基本上都会有，因为你可以出，比如说今天走，然后一个月之后回来的票都没问题，前提是你签证是 OK 的就可以。 嗯嗯，其实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就是官网啊，当地的官网比国内的官网还会便宜很多。 对，然后对，还有一种就是，同样一段机票，它对全球不同的代理商的价钱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南美从，玻利维亚要飞哥伦比亚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大多数美国的网站、机票销售平台和中国的销售平台都会让你从利马转机，然后飞波哥大。但是我在英国网站上付的欧元买的票，会比正常，就正常你如果在美国或者中国的这个平台买，大概是转机8个小时左右，然后大概是3800左右，差不多一张票。 哦， 然后我在英国网站买的就是1800含税， 又2000 直飞。 哎呦， 3个半小时。 我就觉得吧，有时候这个你要是不想这些方式和方法，有些人是没有这个渠道，根本得不到这些观点。 首先你要想知道这些资讯的话，你外语应该 OK， 因为你要查一些国外的网站。第二呢，要多比价。还有一个，比如说我这次10月份从北京去温哥华，然后去加拿大，对，然后从这个温哥华到卡尔加里的黄道，这两段机票我如果单买的话， 在国内买、 就是比如说携程啊，或者是去哪儿，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购票平台，可能大概要3500块钱左右，这两段机票。然后我在一个国外的叫 Expedia 的网站上去买的套票，就买的联程票，都是 WestJet 那个西捷航空的票，是1700， 哎呦， 就1800多块钱。 好方便， 往省了将近1500块钱。 是的，是的， 差不多。 建华微博是什么呀？ 我微博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搜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就可以。 今天啊，我就跟大家声明一下哈，我作为一个老者，希望各位有什么去买这个机票的这个问题啊，你赶紧去微博关注飞来飞去的黄建华。他呢是个特别热心肠的人啊。那曾经我去黑河时，他帮助过我。你别趁这事儿来，黑河折腾来折腾去。您就可以真的是关注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有 什么事情 问一个私信 建华，大家只要是私信他，建华有时间一定会回复大家的 哈。没问题。 机票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机票的舱位也是有门道的。 对对对， 比如说经济舱、超级经济舱、商务舱、有些朋友呢买经济舱买到的中间过道门那块就相当于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商务舱的一个腿的伸缩的位置。 原来 对不对？ 你买大多数航空公司的话，你买第一排和两边的紧急出口的位置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免费的，但是从外航从前几年开始就大概收70欧元左右一个座位费。 是的。 然后现在国航还有国内一些网站飞欧洲飞长航线的话，或者飞北美啊，都是大概600-700块钱吧，你要 多加一下， 多加600-700块钱，然后才会给你第一排或者是紧急出口的位置。 问题来了，大家知道这个政策之后都想坐的宽敞一点，都不想去坐那商务舱和头等舱。那比如说你和我都有这个需求，后边还有15个人同样有这个需求，因为这个排数和这个位置是有限的，怎么能我也付700，他也付700，那怎么有个先到先得？到底给谁呢？ 就是你要想一定要做到的话，就要提前购买。第二个，如果你买没有了，那你就尽量买这个，比如330、340的这种机型的最后面几排，它有两个的位置，就是它如果是343或者是333的话，后面的话它有一个给这个空姐小推车过道错车的地方，那个位置相对来讲会宽敞一点。 是的，是的。咱问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头等舱飞机啊，我真没坐过。其实那天看了一个报道还挺有意思，全中国坐过头等舱的人少之又少，飞机里啊。 对，因为尤其是长航线会比较贵。 对，很昂贵啊。就问一下，你坐过头等舱和那个经济舱最大的差别是大概能差多少钱？ 贵， 贵很多是不是？ 贵非常多。一般来讲的话，公务舱的价钱，我没记错的话是，经济舱全价的2倍到2.5倍， 是不是？ 经济舱全价的2倍到2.5倍，然后商务舱应该是3倍左右，我记得是，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了，应该是这样。 反正就是你3000的话，就得10000左右。 大概比如说一张北京飞巴黎的全价票，可能是7000-8000的话，或者8000-9000的话， 头等舱3万， 最起码 3万， 对，然后 这个商务舱要20000多，通舱应该是3万左右，差不多一张票单程。 这就是这个区间哈。 对， 希望大家真的是，我们老说穷家富路，我们挣点人民币不容易，真的要把钱花到最合适而且最方便最舒服的感觉哈。 对， 总结了一下建华的方式，经常关注一些官网，关注当地的官网更有必要一点。如果出去玩，尽量提前订这个机票。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多比，一定要多比价，会差距挺多。另外就是选一些比较好的组合，因为比如说你选机票的时候，它会让你选单程、往返和多程，有些时候你选多程的话，会比你订往返加一个单程要便宜。 哎，对了，没错，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组合。 这个是被，就是你选多程的话，它会尽量给你的排列组合一些比较优惠的和时间的选择上的一些推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都是坐，比如说在北京大多是坐国航会多一点，然后上海可能坐东航，然后广州是南航，这三个不同的基地。如果你在北京选择国航的话，比如说国航后它会有一个，你尽量多选国航、山航、川航这些国航系的航空公司，这样的话你升银卡、金卡会、白金卡会比较快， 是一个轴承。 对，第二个你说飞好多年的话，如果你有幸成为了这个终身白金卡的会员，那么你经常会被升仓 啊。 对， 免费升仓。 第一是免费升舱或者几率会非常大。第二呢，就是你携带行李啊，或者是休息室啊，区别也会非常大。 对对对， 你会都每次可以用这个头舱休息室，然后你携带行李都是每件比如说国航飞北美是每人经济舱是每人2件，每件不超过23。然后你如果是这个头等舱或者是金卡或者白金卡的话，是每人能携带3件。 了解了，都是一些便利哈。 对，然后这个携带上飞机的行李数也会比正常，就是规格要大一些。 是的，反正是一个质变达成量变的过程哈。说完了这个选票，当然了，很多这个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会关注什么呢？出行的时间。当然我们觉得红眼航班呢会比较晚飞，它就意味着价钱会比较的便宜啊。但是你比如说你红眼的话，如果是你晚上正好是一点，比如说咱们就是菲律宾为例哈，你就坐到马尼拉是晚下午，比如说晚上1点多飞到马尼拉，5点可以晚在飞机上睡一觉。但是比如说长时间的飞行，咱就拿南美洲来说，南美洲动作24小时，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意义有大吗？比如说红眼啊或正常的航班，你会怎么去选？ 南美的话，就是有一个选择，机场的一个原因，就比如说我拿个国内举例吧，大家就明白了。就比如说在五一时间，大家很多人去杭州，从北京过去，大概单程票就是都是全价票，就2300左右，北京飞杭州，往返是4600。那么我坐高铁50块钱到天津，从天津飞，然后往返2300。 你看看， 对，会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就举个例子，比如北京，我们之前去南美的话，北京大多数去南美都是从北美转机，很少有人会从欧洲然后转去南美，这样会话的话，这个会飞得特别远。当然，有些去阿根廷或者去巴西的话，可能很多人会从法兰克福啊、巴黎啊这些地方转机，有些时候会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如果是从北，如果是从就安第斯山脉西面，比如智利、墨西哥呀、或者是秘鲁啊这些国家，大多数人会选择从北京到芝加哥呀、或者洛杉矶啊，然后这地方转机过去，飞到利马或者是这个圣地亚哥等等这些地方。然后这样选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之前是从北京飞芝加哥，然后呢转机去劳德代尔，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说北京旁边的天津一样，因为它旁边70公里就是迈阿密，迈阿密是一个大的机场。如果芝加哥飞迈阿密的话，然后从迈阿密如果往南美飞就会比较贵，但是我说从芝加哥到劳德代尔，也就几十公里， 劳德代尔， 劳德代尔堡，对，从那儿转机去利马的话就会便宜很多。就是两个相邻的机场，你选小机场转机会比大机场转机要便宜。 是的，虽然有一点点时间的这样一个耽误， 对 不对？ 第二个就选择航班上呢，尽量选择，比如你如果去南美的话，行程时间比较长，20多个小时。如果你有美国签证，当然大多数都有的话，建议你在比如劳德代尔啊，或者迈阿密啊，或者某一个城市住一天。稍微调一下时差，然后 第二天再飞， 这样的话你不会连续飞20几个小时，第二会比较舒服。第二就是另外呢，你会就时间上会舒服一些，会转机找一个地方住一晚也不贵，机场附近啊。反正我是这么飞，就是如果连续飞就废了，因为你时差完全紊乱掉了。另外如果比如你飞北美或者飞欧洲的话，尽量你选择的航班就是飞到目的地是那种 下午或者傍晚的航班，到了之后第二天直接睡一天之后第二天， 是的， 对，这种航班相对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如果你选择直飞和这个转机差的钱不是特别多的话，建议选择直飞 啊。当然了，就不用辗转哈。 对， 周头使什么颜色？哎呀，我作为一个老人呀，我身边有很多我诊所的这个诊友，然后经常是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说这个冬天呀咳嗽，夏天痢疾什么的，当然跟旅行没关系，当然也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身体很重要。那我就想替广大的这个有宝贝的年轻的父母问一个，如果是带着小孩出去玩，建华，长途飞行啊，比如说咱就说个3岁到10岁这个区间吧，你觉得多远是个极限？就再远小孩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很多国外的，咱从小的开始说，就国外的这些人可能跟国内不一样，可能他几个月就可以带着去飞了， 然后用吃就走了。 小孩但是小孩他会有耳鸣，他讲不了话，他会耳鸣，耳压会受严重的挤压，然后他会很不舒服，他会在哭。然后大多数时候呢，比如说3岁以下的，你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告知航空公司，跟你直接要第一排的位置，然后因为第一排的位置就是中间的那个第一排的位置，或者两边第一排的位置，不是紧急出口，是第一排空气舱的位置，他会给你一个摇篮，一个专门装小孩的筐， 非常好 啊，他不摇，在就固定在那儿，让你不用一直抱着他， 对， 很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3岁到10岁以上的，我觉得大多数时候还是蛮多的，就是飞长航线，我觉得20多个小时有点长，有点长，就是大概12个小时吧， 已经极限了。 就是飞个美国呀，飞个澳大利亚，飞个欧洲就极限。如果你要去南美的话，真的建议你在中间第二程的话 停一停。 对， 听到了很多这个非常精彩的推心置腹的推荐之后，想必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有自己的想法哈。当然呢，比如说很多的爸爸妈妈因为小孩上学之后呢，只有7、8月份和寒假可以带着宝贝们出去玩。那比如说你的旅行经验来说，7、8月份和寒假这个时间段，出国，咱说出境这块哈，哪些地方比较合适去玩？ 小孩吗？ 就是上学的那种，1年级到3年级那种， 一年级到三年，我觉得就是一年级到三年级，大概5岁到7岁到10岁左右，是吧？这种其实应该是有一半的人会选择去东南亚这些地区，飞行时间不超过6到8小时 的 这些地方，比如说台湾，然后包括泰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 香港也可以， 对，然后新加坡去的人还比较多，因为比如新加坡会很多动物园啊， 对， 会很多 环球影城啊、 这些地方，他还认知还比较喜欢玩的一个时候。如果说10岁往上到，就是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那你就可以飞远一点，可以去欧洲和美国。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去欧洲是一个首选， 是吧？ 然后去欧洲看一看，然后包括你如果上了高中的话，假期因为第一学习比较紧张，第二呢，应该会很快会选择去大学了。你可能会选择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地方。 大学走一走， 你可以比如美国东岸呢，会有一些有名的学校，英国会有一些他会在选择学业上有一些 侧重， 他会去看看一下当地的这个生活环境啊、社会环境啊，包括这各种这个 学校 交流的这种方式， 留学的方式， 他会为将来的这个考学有一个准备。 是的， 对， 很好的推荐哈。其实如果这是一档那个国外的旅行节目的话，想必大家耳边听的是清华北大的，你可以去内蒙古看看， 对 吧？ 其实旅行的时候呢， 就是一样的，对不对？ 旅行的时候，你飞多远，去什么地方，不取决于父母，而取决于孩子和老人，因为这两个人，比如说孩子、老人的话，你 老人下面呢跟俺说说，一定说，你不放心，一定会有老人的这个区间的。 就是如果老人的话，你飞太远的话，第一，他们可能这个饮食不太习惯，就是欧洲啊、美国啊，就是对，如果带他们出去的话，可能东南亚地区啊，或者台湾啊这种地方，他们语言交流没问题，然后呢，相对来讲还吃的也比较习惯。 俄罗斯也可以。 对对，如果是欧美的话，尽量选择中餐比较多的地方。 是的。 然后小孩呢，完全选择于这个小孩的年龄段，然后他是为什么而去的。比如说你就是5、6岁，那就别去什么看博物馆了，真的也看不懂。 看不明白。 对，完全就是找个地儿挖沙子就行 了。对，海，一片海就可以了。 对，一片海挖沙子就可以了。 是的，当然我们下面段说了一些还是算是非常有帮助给大家出行的一些秘籍哈。上半段、下半段 住酒店怎么选，那也很重要。 好的， 是我们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了，我们住在哪儿？是住在景区附近，住在商业区附近，还是住在海边？这都是一些可以选择的部分。住在古堡里，还是住在民宿当中？这些都是非常方方面面的推荐啊。希望各位下半段的要真的，希望下半段大家要好好再听听我们的飞来飞去黄建华先生关于住这块的精彩谜题分享。 好嘞。

怎么又划算又比较来？ 咱们还是以这个选择开始为主哈、啊，刚刚跟机票的选择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门户的网站，也有那个官方的各种酒店的官网，还有是各种 app， 像什么大家都知道 Airbnb 也好，然后那个Book 也好，都有非常多哈。 对。 那你的一般的选择流程是朋友介绍的多，还是你自己自主选择的？ 我比如我这次去加拿大的话，是完全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一个人规划的。 温哥华这趟是吧？ 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和班夫还有黄刀。 哎呦，太棒了！ 是看极光，然后加这个国家公园。 对 对, 对， 就完全是我自己选择所有东西，他们只负责付钱。 哦， 对，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我选的。 你选呗。 我选择的这个，规则就是大城市呢，我会因为我们八个人啊，你如果人多人少也是有一个方面。人多的话，我大城市我会选择住这种民宿、阿尔滨币这种。 真的，大城市选择民宿。 对对，我们会租一个，就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大房子去住，能做饭啊，有很大的客厅啊，但是有独立的这个房间啊，然后还可以停车呀。第一，这是第一个大城市。第二，小城市我会选择住酒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班夫国家公园，它没有，它这个城市特别小，它没有，还有黄刀，它没有这种阿尔滨这种 选择， 没有，你选不到，不是选不到，不是少，就是没有， 就是选不到， 就没有，它只有酒店。 哦， 所以你就只能选酒店。比如我们在 可以住在公园里，也可以住在附近，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比如在班夫的时候，我们也选择了住便宜的酒店。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被封路了，走不了了，就临时换了一下酒店。就是本来要去贾斯伯公园，结果去不了了，然后就把原来酒店退了，然后找了一个便宜的，可能一天就800块钱人民币。但是也会住贵的，我们住一晚4000多的酒店，连住了三个晚上。 哎呦，这是什么酒店？是在班夫附近吗？ 班夫的一个景点，100多年的一个老，像你说老城堡的一个酒店， 很好， 费尔蒙酒店。 哦， 然后平均一个人三个晚上6000左右。 是的，是的。 对，因为那个时间比较贵，就我们选的是10月1号、2号的时候最贵的时候，平时它也没有那么贵， 没错，黄金周嘛，对不对？ 没有办法，就是我。其实是想说，有些时候有些贵的酒店还是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的，因为这个你会感受到一些历史的东西。玛丽莲梦露在那儿住过 啊， 对对，然后很多总统啊什么都在那儿住过， 就刚才说的那个酒店。 对对，我们住的酒店 是的，是的。 然后它有些服务啊，也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讲。 以你住酒店的经验，因为你欧洲比较的熟悉。欧洲那么多的国家和城市，你能选出一个你去的最多的国家和城市来跟我们举个例子分享一下？ 巴黎。 法国巴黎，时尚之都。 对 对, 对， 巴黎其实不大， 对， 但是你要选择住宿的话，是不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得到？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影响你选择住宿的原因是说你有没有车，你的交通 方不方便 。如果你有车的话，你可以尽量选择在城外，大多数住城外的酒店都比较好停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相对讲，价格会比较便宜， 特别是法国巴黎这个地方。 哪个城市都一样， 都一样， 大城市都这样。就是你选择城外，比如说你，选择住五环外，在北京，就会酒店也会好停车， 便宜， 也便宜，酒店也便宜，设施都差不多。对，你会开，因为你有车嘛，开车半小时、一小时左右去进城里无所谓。 那我们选分两个情况 啊， 一个是我有车，一个是你没车 啊。 如果是建华，你现在没车的话， 没车， 在法国巴黎这个地方， 市中心。 景点集中的地方， 不一定要景点集中，交通方便还是什么的？ 地铁 有地铁，门口有地铁，大多数是有地铁，因为地铁都连着火车站。 是的，是的， 不用连火车站，连火车站的地儿不要轻易去选，相对来讲会乱。 哦，是你说法国巴黎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个差不多， 类似， 对，类似，就是全世界都一样。离火车站的地方，因为大多数那地方就是都是游客只去一次的地方， 比较繁杂， 对 吧？ 对对 对， 而且有些时候就火车站附近，因为它交通很方便，你也未必会便宜。 那问一下，就是在法国巴黎，比如说一些地铁接驳比较方便的地方，选择酒店的话，价格要比如说法国五环贵多少？ 首先大概的价格就是150欧元吧，150欧元左右吧。 3星150欧元 啊、差不多，对。 啊，差不多，乘一个6。 乘一个8， 乘一个8， 1000多块钱 啊，1000多块钱，3星级， 对对对对，差100到150吧，差不多。 可以的，可以的。 如果市中心的话，市中心有地铁的，可能有些还会便宜点。 哦， 对，有些会贵，比如我住了一个3星的市中心的，在老佛爷旁边的，一晚上200欧。 哦，那比如说到五环呢？ 那边可能70-80。 三倍，有车的情况下，对吧？你可以开车， 对对 对, 对。 那车的油钱来回 会贵吗？ 比如你在巴黎，如果在巴黎想待几天的话，那你就选那个不要用车了，因为用车停车不好停。但是其他大城市，比如说洛杉矶啊，或者是温哥华啊，或者是悉尼啊这种城市，可能也会 悉尼可能也会有停车的问题， 嗯， 就是它会，你会选择小一点，因为如果你住城外的话，你只是去景点嘛，相对来讲你开车去就比较方便， 嗯， 如果你住城里的话，不好停车，而且停车费很贵， 哦， 大概一晚上30欧，比如欧洲的话， 一晚上30欧 啊，加拿大就是30加币，差不多， 哦。 啊 那其实还是不小的一个花费， 嗯， 你要不是停一晚，对不对？ 对， 你要开车住4晚的话，120欧。 对对对，所以你尽量在城里找，因为你在订酒店的时候，即便是城里或者环路，巴黎有会有环路嘛，巴黎的环路相当于北京的二环一样， 嗯， 说二环边上的酒店很多时候是会有停车场的， 嗯， 你可以搜索酒店的时候是可以搜得到的，也就是住酒店你就考虑是什么方便就可以了，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有一些情节。有些酒店必须要住， 嗯， 特别贵的，特别好的。 你扔几个我们听听呗，有情节的。 就比如说法国的四季啊， 哎呀，便宜不了。 香格里拉， 哎呀，便宜不了。 这种大概一晚上1万左右， 人民币1万左右。 对，有一些会上万。 1500欧的， 有些更贵。 哇 啊，对，你要 不管淡旺季， 对，差不多。 不分淡旺季， 但可能淡会有一些区别，但是依然很贵。 也就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做一个节目，找一个嘉宾说，您这个去法国巴黎全程住，我全程住的4季5天 啊， 也就是说他要花费人民币的话，光住宿的话，不管哪个季节。3-4万块人民币 啊，差不多。 那这个成本就大大提升了。 对，它还是可能淡季会便宜一些，旺季会更贵。 是，问问那个建华。 或者里斯卡尔顿。 对对对，比如说同样的位置，在法国巴黎， 啊， 比如说景点集中那个区域 啊， 有酒店，有星级酒店， 嗯， 有民宿选吗？ 也有， 有吧？ 就大城市都会有民宿。 他们两个之间的区间差别有多大？替大家问。 民宿从几十欧到几百欧不等， 那就是有很大的价格区间啊。 对对，会很大。 几十欧或几百欧，差有几百多欧的话，那那个环境是不是也差的？同样的位置， 就是它有民宿，它有租一间的，有租一栋的房子， 一间一栋哦，一张床还有。 对，有的。 哦， 就比如说你会这一个大的 house 里面，或者是 apartment 里面这种里面，它会有4个卧室，它会分租一个卧室。是的，公共空间大家共同用的，也有说我把4个都这个包下来的。我给你举一个，就不拿巴黎举例吧，就举一个我自己租过的，在布达佩斯，我今年6月份去的布达佩斯， 嗯嗯， 我就住在链子桥的旁边，就是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嗯嗯， 一个民宿，然后我的旁边走路2分钟就是四季酒店，对面就是里斯卡尔顿，然后他们的价格大概是2500到3000吧，我记得 人民币 3000左右， 因为是布达佩斯嘛， 对， 对， 一个晚上， 嗯， 相对会便宜点，比其他国家。然后呢，我住那个是200欧，应该是， 嗯， 但是我那是110平， 大 house， 对，对，110平， 哦， 然后呢，公共空间特别大，然后又能做饭啊，又 是公共享用还是自己享用？你自己享用。 我自己一个人租一个房间， 哦， 对， 那非常划算， 就是，非常非常大。 如果几个人都更划算，可以 share。 对，能，他是能睡2个卧室吧，应该是。 那非常好。 4个人，对， 嗯嗯。有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听完这个分享之后，就觉得自从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因为孩子的原因，就自己再也不能住民宿和青年旅社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背包客的行为很轻松，也很写意，比如说我们跟几个人分摊一个大床也都可以， 嗯， 因为我们都曾经干过那样的事儿。可是有了宝贝之后，确实非常难了啊。 对。 那比如带着宝贝之后呢，主要是考虑到交通的方面，然后呢，是否是隔音好？当然有老人的部分哈，啊。当时我们那个刚才周驼说是不是需要有老人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老人住宿的方面哈。如果因为咱们都是有父母的人嘛，建华，如果你带你的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住宿这个环节你会考虑哪些多一点？ 我其实带父母可能更会选择 Airbnb 这种公寓会去住。你知道我们这次在加拿大的话，最便宜的一晚我们八个人住，首先它是有6张到8张床的， 嗯， 对，因为是8个朋友嘛，不是4对，所以是， 哦， 大概是1500块钱，因为第一我们有车， 嗯， 第二是在卡尔加里住是1400-1500块钱，在埃德蒙顿应该是1700多， 嗯， 都是平台一个人200块钱就， 是， 但是我们那个酒店就会比较贵， 哦， 就是一天要一个人要摊2000。对，所以他会互相平均一下这个整体的差旅费用， 嗯嗯嗯， 然后如果我带父母去，我可能更会选择去住民宿。对，第一父母嘛，或者是几个朋友的父母都会去，晚上可以做个饭呀， 对对对， 会吃点东西一起吃，会热闹一些。如果住酒店的话，因为一起出去玩会比较干， 就白天可能分车就没法聊，晚上就都回酒店了，就会比较陌生，在一起打打牌啊聊聊天还是比较好的。 嗯 嗯，还是就考虑到老人的生活习惯。 对对对，我还是习惯如果带他们去会住民宿会好一点。 对对 对，而且带老人啊，除了这个住得好吃，老人中国胃60年了， 对， 50年了他改变不了的。 对，你可能年轻，你可能白天中午的时候在外边吃顿西餐，晚上可以去超市里，因为你 堵 车嘛，采购一下买点东西，煮个面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其实吃个面对他们俩就已经是很顺口的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吃那个吃辣的，吃不辣的，吃荤的，吃素的，吃黄的，吃黑的，那个颜色叫鲁菜川菜，到了60岁之后都是集体的，真的是 对， 有口粥，有个咸菜，有个面，有个包子，非常非常开心吃的，对吧？ 对。 所以说呢，提醒就是那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子女们哈，有孝顺亲的子女们，一定要照顾老年人的起居和饮食。那次我们说那个就是应该是几个国家的一个河轮，你也应该坐过那个河轮，就是观光嘛， 观光。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有老人在专门针对一个老人的一个河轮，早上都有粥，都有稀饭， 对对对， 都有榨菜， 对，那个挺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适合老人，而且这个行程一点也不赶。 对，那个特别舒服， 对不对？嗯，我觉得真的是针对老年人呢、啊，您作为这个孝顺的孩子啊、应该是替他们多考虑一考虑。 对，而且就是住民宿会比较方便，它里边油盐酱醋啊什么都有，你只需要买这个你要做的菜，然后比如包括你要吃的饭，熬过粥啊，你只要买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是的， 而且国外大超市什么都有， 没错， 比较方便。 嗯，可以让大家爸妈觉得钱花的不冤枉， 对对， 节省一辈子。 对对对， 如果你要带他住酒店，忽然有一天没兜住，爸跟你爸聊天，爸你怎么样，这环境不错吧？儿子，这一带多少钱一晚？1500欧。啊、老年人他真的想一晚上，昨天晚上， 对， 这1500欧，10000多块钱 啊， 我得挣多长时间？ 对对对， 一晚上花光了， 会有这种情况， 他会不由自主的埋怨你。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家里出去，真的住民宿会比较好。 对，对，也不是很贵哈。 对对，但是一定要就是把它弄完之后，因为它里边除了我说那些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这边都有，然后咖啡啊有些都有，然后还有就是它这锅碗瓢盆啊准备的比我家里还多， 一应俱全， 什么都有，你只要买菜就可以做。 这个厨房是准备的非常像样， 而且它都是特别好的那种开就是 开放式的， 一个开放式的整体，一个房间里只有就是厨房，然后一个大的这个叫什么中央餐桌，反正很棒。对， 也就是咱爸妈做饭的体验还提升了呢，对不对？ 对对对，你要其实那时候可以中西合璧吧，你可以想吃中餐煮个面熬个粥啊，早餐啊，然后如果你想煎牛排啊，买点这个黄油也可以直接煎， 看着 都非常不错。而且外边有一些地方可以烤串啊什么之类的，在 室外有小院什么的， 都小院。然后我们住那房子室内面积400多平米，然后室外有大概1500平米的院子。 哎呀， 1500平米 庄园啊， 是一小森林。 真的，我们会觉得带家人出去，或者自己出去，或者带自己朋友还有孩子，都有因人而异的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合理安排最重要。 对对对，就是你在大城市呢，你可以尽量选 Airbnb 这种民宿。 嗯， 如果小城市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 成熟的酒店， 成熟的酒店，然后尽量订一些连锁酒店，因为它相对会有保障。 品质。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省钱这块呢，你可以选择有一些酒店，它会有特殊优惠。 嗯， 提前订会有5折、6折、7折的，比如我们这次订那贵的酒店，本来是45000，4间房3个晚上，后来，就是不含税费的情况，应该35000，最后付了40000多，就省10000块钱，打了17折。 是的， 对。然后这些是大家需要注意去订酒店的时候会省钱。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它会有一些，比如我们最后住的房间，要升级，我们交了120加币，升级到行动楼层。 嗯， 行动楼层是含早餐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惠， 而是超值就对了。 对对对对，会相对会划算一点。 对，节目的大概还有看看的时间哈，大概还有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 最后呢，其实我们都安顿好了，游览景点也特别到位了，那就带点东西回来。 嗯， 其实，在欧洲这个大的区域哈，有非常多适合大家购买的产品和月份。 嗯， 作为一个旅行达人，我觉得在买这个环节，金花有自己的一些感觉哈。比如说一年哪些月份在欧洲这个国家的哪些国家的城市是非常有利于大家去购物的，有没有？比如说11月份、7、8月份，来你1、2月份，黑色星期五，有没有一些规律？ 基本上来讲，如果你要去大城市买东西的话，打折季是在每年的7月份和来年的圣诞节以后，就是12月24号。 1月份附近， 一月。 对，月初吧，再晚了就没了， 就寒假暑假呗，差不多吧，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额外的话，他会比如说巴黎的一些百货公司，他每年会有1到3次的特殊季节， 哦， 就类似于你说黑色星期五，他自己的打折的季节也会 有。这个有规律吗？ 没有固定规律，他会有时间，他会提前通知， 哦， 对， 嗯， 你可以关注。 嗯， 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小的商场里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促销政策， 嗯， 然后另外其他你如果要买东西带回来的话，你可能欧洲买最多的就是奢侈品啊， 对， 锅碗瓢盆啊， 嗯， 德国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时间的限制，都可以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划算。 嗯， 对， 老说到外边买一些当地的品牌会比较划算。 嗯， 咱们就说法国有很多奢侈品牌哈。 对， 咱们以那个 Chanel 来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包包在打折季的时候，比如说你刚才说 它不打折， 这是不打折的吧？ 哪些东西？很多数奢侈品都是不打折的。 哦， 就是如果你买要买到 日常那些东西， 就是它本地品牌打折会多一点啊，比如国内班尼路啊、李宁啊 ，To be number one， 是不是？ 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一般奢侈品的话，打折力度比不会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比如我现在没穿了，有一个意大利品牌的一个西服， 嗯， 我是在，这个土耳其是 也是欧洲买的， 不是欧洲买的， 哦， 是在安曼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的？ 约旦， 约旦首都安曼买的，它只剩最后一件了，一折。 一折， 对，我穿刚好合适， 很 原价， 很划算， 原价9000多 哦，900 折900， 很划算， 最后还给了一个什么优惠券，反正花了80美金，还是不到100美金左右吧， 哦， 然后买了一件特别好的西服， 哦， 就是你去这些大的品牌地方，它会有一些打折的区域。另外呢，比如你买鞋，有一些买鞋子的话，因为我买鞋子可能穿 ICO 的会比较多。 嗯， 然后 ICO 现在双鞋很贵的。 国内大概 3000左右 吧。对，那边大概150欧左右。 哦， 就一双，有些时候更便宜。对，会大概是3折到5折的样子。 可以，可以。 就是我说的，我在奥莱买。 哦，奥莱，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的城市都有奥莱，就是离着城市不远的地方啊。 对。 而且这个奥莱的折扣比我们说的那些打折还是有利，因为它免税。你有奥特莱斯有免税的部分，还有免税店， 不是它免税，它也是能退税，哦， 退税啊，对，退税，退 税， 对 对。 然后说到税呢，我们改天再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真的讲不完， 是不是？ 对，每个国家退税的额度和规则都是不一样的 啊。而且就是比如说你在机场退税和在商场退税的感觉不太一样， 嗯， 还有就是每个国家打折季，比如都是你比如说北美洲和欧洲，都在11月份或者是和它那个西方节日之后打折。可是打折的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吧？ 有些他会，一待能待一天的这种，什么感恩节之后啊，黑色星期五啊，圣诞节啊，就是还挺不一样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呢，同样是拿着，比如说建花跟准的都拿2万块钱，我相信建花玩的肯定比我玩的丰富多彩的多，值得多，因为他经验多，所以他选择就多，选择就多，你体会的就多，是不是？ 对。 同样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大概只过了大概5个小时，而建花就过了9个小时那种感觉嘛。所以说呢，就要多跟一些有经验的朋友一起分享旅行的经验。也谢谢所有的旅行达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们。 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然后给我私信。 是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是的，是的。今天就采访就到这儿哈。不管是青年人、老年人，还是小孩子，还是我们这些中青年，都可以在旅行当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节拍。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与时，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Imagine how the world w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